星星把一眨眼，月就会消失不见。月牵起他的手，承诺会陪在身边。哦哦，星月相约，永远相随，一起照亮世界。哦，直到那天，月突然间背起他的诺言，星星挂在天边。就会消失不见。